早，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那么这样的一个动感的节奏，希望能够带动各位在这样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和朋友们来聊的话题就是，生活当中您有没有对它迷之恐惧这样的东西？说不上是什么原因，总之呢，想到它、看到它，哪怕是触碰到它，都会让你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那么首先要说的呢，仍然是资讯。早上一起来，其实呢，很多人都知道早上的时光是很宝贵的。尤其啊，最近有研究表示了，说这个早上起床之后，其实呢，是您自我检查一下身体上有没有患有某种疾病的黄金时间。怎么说呢？这个早上起床之后，嗓子干疼，手脚发麻，浑身冒汗，这些啊，很可能都是您身体发出的一些健康的警报了。那么，早晨起床的时候，也是您自我检查身体的一个最佳时机。通过一些现象，可以观察出您的这个健康状况。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各位归结出了一些这个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希望大家能够呢对症自查，不如从明天早晨开始就试一试吧。首先要说的就是，如果您早起下床的时候觉得头晕、心发慌，这个头晕的原因呢，可能有很多。如果您平时血压比较高，那应该在起床的时候注意立刻平卧，并且呢测量一下您的血压。如果这个时候还伴有恶心或者心慌，那么有可能就是颈椎出了问题，需要您注意您的颈部伸展和旋转，这些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是不是够灵活。还有就是心律失常等等心脏病呢，也会导致您头晕心慌。在这个有心脏病史的人，在这方面呢应该要尤其的注意，到医院的时候做一个心电图检查，可能会让您安心一些。需要区别的就是，如果猛地起来的时候出现头晕或者是心慌，那也可能是由于低血糖或者是低血压引起的，多数是一次性的，也需要您注意观察，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再说一种症状，那如果您一觉醒来觉得全身都出了虚汗，这有可能是由于阳气虚弱啊，所以呢晚上才会出汗比较多。那么这类人呢通常很容易感冒，因此要特别的注意保暖，免受风寒。平时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多吃一些像鸡鸭鱼蛋、山药、羊肉、桂圆等等，但是呢不适合吃生冷的西瓜，而且呢要少吃凉拌菜。总之呢就是提高自己身体的免疫力吧。还有一种症状就是嗓子干痒疼，这个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比如说是由于开空调的时间过长，排湿过度，导致呢您室内的空气过于干燥。这种情况最好是在睡觉之前关闭空调，开一会儿加湿器。那如果您在口干的同时还觉得嘴里边有点苦味儿，这可能是由于这个肝胆湿热，您可以服用像车前草、金钱草等等清热利湿的中药，症状呢也会得到改善。还有一些朋友早上起床觉得看不清楚东西，好像眼前有一层雾一样，那么有的时候眼角还会分泌物比较多，这个呢多半是由于结膜发炎。这类人平时要避免随意的揉眼睛，应该要勤洗手，注意用眼卫生，而且呢洗手洗脸都应该用流水，不和家人共用毛巾、手帕等等。如果您早晨起床的时候觉得眼睛浮肿，那可能是由于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等原因造成的。建议这类人群呢，睡前不要喝太多水，改掉您熬夜、饮酒等等的坏习惯。如果起床一段时间之后，眼睛依旧是浮肿，就应该到医院的肾内科去检查一下，检查是否患有肾炎等疾病。如果没有，那可能是肾气衰弱。除了对症服药之外呢，这类人群还可以在睡前适度的按摩眼周，加速眼周的这个血液循环，减轻您第二天早起时候的症状。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早晨起床之后会觉得四肢关节很僵硬，有的时候甚至骨头关节会咔咔直响，这个多数是因为这个骨性关节炎导致的。建议呢这样症状的人平时多晒太阳，让关节多休息，也不要盲目的锻炼，尽量减少上下楼梯、跑步等等呢加重您膝关节负荷这样的运动，避免关节软骨的磨损。类风湿性关节炎也会导致您早上起床的时候四肢僵硬，但是一般在活动或者是温度提升之后，症状可以减轻或者是消失。那么这类人呢，平时要注意关节的保暖，睡前呢，多多按摩您的关节，促进血液循环。最后一种症状就是手脚发麻，那么像糖尿病啊、痛风、老年人大脑呢缺血等等很多原因都可能会引起早上起床的时候手脚发麻，这类人群呢应该及时到医院去诊治。但是如果年龄还很年轻就出现了手脚发麻的情况，建议您要考虑这样的可能。首先第一个就是长时间的睡眠姿势不正确，比如说像枕头过高导致这个头颈偏斜，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压到了手臂，建议这类人群呢可以选择7到9厘米高、软硬适中的枕头，并且睡觉的时候注意睡姿，多翻身，可以避免您颈椎局部的血管和神经组织受压，减少手麻的症状。第二类呢，就是长期伏案工作可能也会导致颈椎病，引起早晨起床的时候手脚发麻，您可以通过中医按摩、理疗、针灸还有牵引等等的治疗方式。再有就是缺乏维生素 B1 也可能会引起手发麻，这类人要注意纠正饮食的不良习惯，平时生活当中多吃杂粮、豆类，补充维生素 B1。也希望呢生活当中这些小提醒能够让您呢更加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接下来再来说一下这个下半年的五险一金将有五大变化，可能会影响到您的收入和待遇，所以值得要特别关注。那么2017年上半年只剩下不到半个月，展望一下下半年，您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将会发生五大变化，比如说全国医保实现联网，方便您跨省异地就医，还有就是年底社保卡呢会全社保卡全部的102项功能将会全部开通，再有就是公积金异地转接将实现账随人走，钱随账走，总之就是更加的方便我们的生活。来说说出行方面关于交通的一个新的政策。那么北京呢，机动车遇人行横道不避让，行人罚200，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就是说机动车遇人行横道不避让行人罚200块钱，记3分。最近呢，北京市正式启动了路口秩序环境综合治理，那么机动车遇到人行横道不避让行人将面临罚款200块钱还有记3分的处罚，非机动车闯灯越线也将被处罚20块钱。目前呢，这个交管部门已经是确定了有46个路口作为第一批的重点治理路口，也相信呢，其实这个处罚不是目的啊，最终呢还是能够约束有些不文明司机的不文明行为。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高温的资讯。那新疆多地呢是迎来了4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在6月15号呢，火州吐鲁番的火焰山景区内的定海神针，那显示呢当地的温度达到了70度，而当地的交警呢一次执勤就要4小时以上，为了保道路的安全，避暑诀窍呢只能是大量的喝水，实在热的受不了呢就用水浇头降温，或者是到车里休息一下，非常的辛苦。 不光是这个新疆的交警啊，各地的交警其实呢，无论严寒还是酷暑，也都要这个坚守岗位，非常的不容易，要向他们致敬哈。 是啊， 再来说一条，这个是未来生活照进现实，那无人可移动便利店出现在咱们国家了。最近呢，这个一家名叫摩拜的这个，怎么跟那个小黄车的名字差不多呢？ 单车是 啊，无人售卖可移动便利店正在中国街头进行测试，并且呢，在上海首次现身之后，目前呢是在合肥停留。这个便利店呢可以自己移动，自动补货，并且呢还将支持无人机配送，节能环保，节约人工成本，也是未来式的生活形态的一个真实写照。 生活真的是越来越便利了。 没错。 来看这位80后的博士，那这位博士呢是放弃了高薪回家创业3年。2014年呢，易德福放弃了国外的高薪以及千万的股份，回到家乡江西去创业。那么他自主研发的这个太阳能超薄衬底加工技术，以及化合物半导体的衬底材料全自动单片清洗技术等等，填补了国内甚至是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空白。 又是别人家的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 是金子，到哪儿都发光。 是的。 我们今天呢聊的是哪些东西你到哪儿都怕它，就是生活当中那些让你迷之恐惧的东西。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醒的是我，怕你无聊，我比他清楚我的心跳。你在我的面前微笑，装不知道， 其实你告白的简讯我有收到。 为什么你爱爱问到，竟然像怕 首周杰伦和袁咏琳的傻笑。 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你有什么迷之恐惧的东西。 嗯 嗯，来看看各位怎么说吧，受受启发。这个白浩很酷说了，当然是别人手机相册里边的自己，就别人拍的，别人视角下的你和你心中的自己总是不一样的。 对，还希望有没有那种不太好的朋友，就是修图只修自己的朋友啊。 对，就你看那照片其实都已经失真了，可是呢哎，他就觉得只要我美美的就行，不考虑别人。 看看其他的朋友有没有迷之惧怕的东西。还有失恋这件小事，说支付宝的余额也是让自己不寒而栗的。 对呀、啊、还有每周每不是每周是每个月都要收到的 账单， 信用卡的账单呀、啊、各种账单。我可是树袋熊说指甲抓黑板的那个声音，光想一想已经觉得忍受不了了。 嗯， 很尖锐。 对，好多朋友都受不了。 嗯， 就以前老师写板书的时候， 是 粉笔跟黑板摩擦的声音。继续来看蜂蜜柚子茶说，打开相机的前置摄像头的时候， 尤其是误打开了， 嗯、 就是拿起手机来，突然就看到了自己真实的自己， 吓一跳啊！ 嗯，那不是真实的我。我是条鲸鱼说，明明还没有交到女朋友，可是这三个字儿已经让我觉得想想这个人我就恐惧。 嗯，怎样是没什么信心， 就是 对爱情啊患还没开始哈，开始之后可能是怕患得患失吧。 嗯，看一下迷之恐惧的东西，这位叫余望的朋友就特别有意思了、 嗯、 说你感觉过被子和床能够互体吗？就是那种晚上睡觉脚如果露在床外的那种迷之害怕。 嗯， 感觉床边好像有人会拉我的脚，一定要默默地收回到被子里面。 嗯，也就是说像现在这样的天气，晚上不管多热你都得盖严实了。 好像有朋友是这样，就是盖被子的时候必须要盖到那个下巴那个地方，就是他必须把自己全部都包裹起来，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安全感。 是因为太缺乏安全感，还是因为可能小的时候是不是听了一些什么童话故事然后被吓到了，从此之后有了阴影呢？来看这个叫爱玩的女孩说，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超级害怕那种缝隙，就比如说像窗帘如果拉不严实的话、 嗯、 中间那道缝，哎，感觉后边是黑暗的无底深渊一样。然后还有就是门缝啊，或者是就是很多门拉不严的时候留下那道缝，他看着都害怕。 我觉得这个就跟看恐怖电影有关系。我有一阵儿还挺害怕那个、 排风扇，那个空调出气口什么的， 排风扇， 就是那个像百叶窗一样的那个小、一条一条的。 所以可能不是没有来由，很多东西是有起因的、你可能就是因为之前留下了一个阴影，所以呢再看到它你会害怕。 是， 嗯， 来看这位脑壳有包啊，说，就是那种你一个人走，对面来了一群人往你的反方向走，就觉得特别的好可怕。 嗯，这难道是我们就是天生的那种可能需要有一种集体归属感，或者是从众的那种心理？ 嗯， 是不是 希望你没有掉头就跟着这个人群一起又走回去。 对呀、啊，你都忘了你要去干嘛了吧？收到96斤的小仙女说，密集恐惧症可以到我这儿来集合了，打心底里边害怕和抓狂。 嗯， 很多人也受不了。 对， 嗯， 还有比如说有一点点强迫症的朋友啊，所说说很多次之类的。 哎， 嗯， 是呢。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让你迷之恐惧的东西，看看各位说的有没有自己，哎，也觉得有感同身受，或者是想发言的，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72变，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有5至7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我是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鱼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This king says to ourselves, don't have to share with no one else, don't keep your secrets to yourself, it's gonna suit your show and tell. Your phone 欢迎回来，这里是物欲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苗。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有没有让你迷之恐惧的东西。刚刚上半时段好多朋友提到了，比如说小缝缝啊，小声音啊，就是在受不了的时候一切都受不了。 是的是的，而且受到各位的启发，很多朋友们提到的东西其实引发了我们的共鸣。就生活当中我们想到它也会觉得有点恐惧。 是啊， 比如那个没有拉严实的窗帘。但其实你不想一想，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晨光，一缕晨光是从那里那个缝隙里边先透进来的。是吧？ 当然 可是晚上就不一样了， 而且是如果彻夜未眠的话，感受也是非常不一样。 没错，我们来接着说资讯吧。这个是呢，自从学了钢琴18个月之后，最后的成果让人惊艳。一位澳大利亚的小伙子啊，他从18个月之前开始自学弹钢琴，经历了500个小时的刻苦练习之后，他从第一天的磕磕绊绊到第2个月能够演奏出曲子，直到现在，他的演奏成果呢也是让网友们惊艳。所以大家都说了，说他的第一天和我的第一天不太一样。是第一天大家都差不多，到最后的时候看成果的时候不一样了吧。 其实有的朋友确实是这样，好像为什么乐器啊，某项技能啊特别的有天赋。 哎， 就比如别人要学几年的事儿，他18个月搞定了。 哎，所以说这个还不单是勤学苦练，还有一定的天赋在里面。 一定 是 有的，一定有。 哎，所以提早放弃还是应该的。本来我已经受到鼓舞了， 有别的时间做一些别的事儿。 对啊，找找自己的天赋在哪里啊。 来看每周都要给案板洗个澡，来看看方法啊，我们来看怎么洗案板。用这个洗洁精呢把案板洗净之后，在案板上撒上一勺盐。 哎， 那洗完海绵蘸水之后，反复的擦拭表面，冲洗干净，再将白醋和水以1:2的比例调好之后呢，倒入喷壶中呢，喷在案板的表面。喷完之后呢，让白醋溶液停留在案板上，放到通风的地方自然风干就可以了。哎，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可以试一试啊，动手洗洗案板。 哎，没错。我们再来说一条很有意思的资讯，这个呢是国外发生的事情。最近呢，外国的一个养老院，一位老人家进了疗养院，他呢不得不把自己疼爱了多年的一只橘色的猫送进动物收容所。但是呢，看到这个橘猫体型的时候，收容所里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惊呆了。那就是网上流传一句话呀，说这个10只橘猫9只胖，还有一只特别胖，他就属于那只特别胖的。我们想、 是体型很大呀、 是我们详细来说一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话说啊，上个礼拜在这个华盛顿的一家动物收容所里边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里边呢，有一位老人打来的，他说呢有一只猫咪，这个猫咪呢一直以来呀、都是备受疼爱，可是老人家岁数大了，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不住进疗养院了，所以呢只好把猫咪送到动物收容所，希望有别人可以继续照顾它。电话里边呢，工作人员会被告知说这只喵咪呢大概是40磅，换算一下没有换算成功，反正就是很胖。那到底是那但是呢有人说对比呢就好像是大概比一只幼年的小狮子还要大。可能这个这个收容站的这些工作人员都不太相信，直到他们真的收到了这只猫。 当这只猫到达收容所的时候，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的震惊， 是 就没想到居然真的是这么胖，称了一下是35磅啊。 哎， 刚开始的时候工作人员怀疑这只猫大概是有糖尿病，不过测了一下竟然是正常的。那喵咪呢今年6岁，性格非常好，完全不怕人，那跟收容所的工作人员玩得也很嗨。从图片看得出来大家都很喜欢它啊。 是啊， 不过呢就是它实在太胖了，连走路都有一点点困难。所以平时的主要活动主要是坐着躺着以及被抱着，几乎很少去走动。 是啊，考虑到这个猫咪太胖了容易引发很多健康问题，所以呢这个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决定帮它减肥，目标是减到15磅，减掉15磅，差不多就是减掉它现在体重的一半了。于是呢他们就开始首先减少猫的饭量，然后呢把这个喂食器改成了类似于它不能轻易吃到的那种饭，吃到饭的那种碗，就是他想吃这顿饭还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费点劲啊。 然后呢就是要采取运动的方式。 嗯， 但是猫咪呢因为走路都困难，所以呢这个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它放到了一种叫像那个轮滑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器械上面， 有点像跑步机哈。 是， 嗯 啊，反正呢就是这家伙千呼万唤才能够迈开腿走几步，两分钟不到直接就撂挑子了，走不动了。 所以工作人员也是很心累啊。 是啊， 不过只要功夫深，没有啥肥是减不掉的。 嗯， 那之前呢有一只胖橘猫的减肥经验，也许就可以给它啊这个借鉴一下。 哎， 那这只胖橘猫呢，人家平时除了运动走路之外，还有水中跑步机， 哎， 就在水里跑步。 嗯， 还有仰卧起坐。 你看看那个哀怨的眼神啊， 感觉。对，感觉就是好像已经被钉在那儿了一样。 嗯 嗯，还有就是用吃的让它在跑步机上，哎，成为它的动力。比如说把一个小吃、小零食放在它面前， 哎， 又开始在跑步机上追，发现怎么也追不上， 就动起来了。 对， 还有就是让它跟其他好动的猫一起玩，随便动动手也算是运动啊。对它要求真的不高。经过这样一番魔鬼式的减肥之后，人家这只成功经验的这只橘猫呢，终于是瘦下来了。 嗯， 哎，所以呢，根据前人的经验，我们也希望能够让这只橘猫啊，迅速的瘦身成功吧。 嗯，确实是。 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即使是瘦了很多了，真的，其实也是一个肉嘟嘟的、很可爱的小猫。 是啊， 就是它在瘦身之前就有点像是。吃了太多牛排了、 哎、总之呢就是牙口好胃口也特别好的那种。嗯，只容在你手里怀抱着，不容让它在生活当中地面上跑动着。 嗯 嗯， 哎，有句话说得好，心宽体盘啊。 哎， 来看看这个心情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嗯、 不开心是最可怕的催老剂。来看总是感到心情抑郁，当心这样的你会老得比较快啊。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发现，经常受到抑郁情绪困扰的女孩，其生理年龄比同龄人老了6岁。那这主要呢是由于这个抑郁的情绪会促使人体释放大量的皮质醇，那对免疫系统和人体器官造成伤害，那进而呢会加速衰老。而且呢这一效应在女孩中比较明显。 哎，这句话我觉得就可以对应上那句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太会差，那可以改成是爱笑的女孩都不太容易变老。 是呢是呢是呢。 又可以得到勉励了、 哎、 来看、 哦、继续看吧。 来看，这是华东理工大学免费向毕业生们派送红烧肉了。这仍然是在毕业季里边。最近呢华东理工大学的毕业生都可以凭票免费在食堂领取一块红烧肉，这也是延续6年的毕业生福利。华理工红烧肉曾经是夺得了上海校园系列10大美食评选的第一名一等奖，还有就是最佳口感奖。这个华东理工大学的免费向毕业生派送红烧肉的这件事情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议论热潮。大家说了，万水千山都是情，多给一块行不行？ 行， 嗯， 先干为敬啊。其实确实是，这个一看红烧肉3个字，我忽然就觉得。 嗯， 人生都变得不艰难了呢。所以这个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是啊是啊， 对吧，也不容易老， 都让自己开心一下，哪怕这块肉是嫁给毕业生的，不给你看到也觉得 多给一块行不行啊， 就可以啊，开心一下嘛。 嗯，继续来看，对很多平时久坐的人来说，动一动这个肩颈啊，就会感到酸痛的要命。 嗯， 那其实呢身体劳累首先会反映在肩颈上，而研究发现呢，只要酸痛超过1年，大脑就会萎缩5%-11%。那权威的专家也是手把手可以教我们一些，比如说养生啊， 嗯， 一些就是 缓解动作哈。 对， 嗯， 然后可以我们治疗一下自己的颈肩酸痛。 感觉这已经不单是缓解颈肩酸痛了，这是在挽救我们的大脑啊。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自己越来越傻，反应越来越慢。就是我真的觉得我的颈肩一定。这个疼痛已经超过2年了， 嗯，一定是 酸痛， 一定是因为我们长期的伏案工作， 不会哪天打个喷嚏就给打出来了吧？ 你以为是喷一个枣核啊？ 也就那么大了， 所以现在开始运动还不晚。来看一下，哎，又是一个，就是爱运动的朋友也要注意防蚊子啊。这个最近有研究表示了，说蚊子喜欢叮刚刚运动过的人，网友说吓得我赶紧躺在了床上。最近呢这个夏天呢又到了蚊子干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了。那么据了解呢，蚊子会被像二氧化碳还有体温以及乳酸吸引，所以呢喜欢叮咬刚运动过的人。 在这也特别的提醒，那就是生活当中呢，防蚊你要注意随手关门窗，清除室内外的积水，避免用浓烈味道的香水，还有就是穿浅色的衣服。而两岁以下的幼儿呢，最好用蚊帐或者是灭蚊拍来帮他呢及时的清理身边的蚊子。 嗯，其实想想确实是，你看刚运动完的人， 嗯， 我总感觉热气腾腾的， 哎， 就是他跟就是一直在空调房里坐着的朋友相比，他就像刚出锅的一样， 新鲜热腾腾的包子，小笼包， 所以蚊子就来了嘛。 哎， 啊，继续来看，也许以后我们可以租一个包包用啊， 嗯， 共享家族再添了一名新的成员，就是奢侈品共享，那么一般奢侈品。包包呢，共享租赁平台宣布已经获得千万元的融资了，目前上线的包包不足百个，但是呢国内相对认可全球一线的品牌，这些大牌啊， 嗯， 经典款的女包是都在其中，押金最高达到了20000元左右，最低是999元， 哎， 但是还回去的时候这钱会回来呀。 对，这是押金嘛，就是它可能就是对双方有一种约束吧。 是， 哎呀，相信不久之后我就可以背上驴牌了， 但是我想想这个押金也是挺贵的， 所以与其攒钱租包包，还不如先攒钱啊，真是先攒钱租包包了，如果你有这个爱好的话哈。 嗯 嗯，来看一下这生活当中，一岁的儿子偶遇警察爸爸，这孩子太开心了，向爸爸求抱抱不成，哎呀，抱着盾牌不撒手，想想那一幕也是挺心酸的。最近呢，新疆一个一岁多的男孩在公园里边偶遇正执勤的警察爸爸，孩子呢也是伸出双手求抱，但是正在巡逻当中的爸爸是不得不拒绝了儿子的要求，儿子呢就紧紧地抱着爸爸的盾牌不撒手，这一幕呢也恰好被网友给拍下来了。这个父亲说了，说没办法，我的工作就是让更多的爸爸能够有时间陪自己的儿子。 哦，好心酸 啊。是 啊，嗯， 就路人难道你有时间拍照没有时间，哎，可能孩子就想让爸爸抱一下。 是，孩子说不要走，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哎呀， 嗯，好，一起来听一首歌，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东西？ 就是这个。 欢迎各位回来。刚刚送上了一首歌曲《欠我一个拥抱》哈。 嗯， 那些对某些东西有着迷之恐惧的朋友，有些真的是因为心里可能缺乏一些安全感，需要一个拥抱，爱的抱抱。 你有的时候怕不怕那种特别热情的朋友， 哎、 嗯，就是老远就要跑过来要抱你， 就是你是说这个朋友是属于那种自来熟呢，还是说他就是表达的方式比较热情过激了一些？ 又自来熟又过激， 分明不考虑就是对方被抱的那个人的感受，是这样的，是吧？ 就是已经吓傻了。 看来你一定是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朋友。 对，我也有点就是恐惧这样的朋友、嗯、就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就呆若木鸡，是不是？ 对，真的是一直呆着，直到这个人已经消失了还呆着呢。 然后那个人还哎，就可能就是跟性格有关系， 就没意思，下次不逗你玩了。 咱俩不是同路人呐。 嗯 嗯，来看这朋友吧，叫鲁梦婷，他说呢，大学期末考试撞上四六级，刚刚经过了，就这样倒霉的事情对他来说就是非常的恐惧 啊。好好考，然后笑着欢送他们啊。 嗯、是啊， 嗯、这个萌 Q 说了，洗头的时候总感觉周围有人，就有点害怕。 嗯嗯。 哦， 很酷很酷的女超人说了，怕一个人坐封闭的电梯，一个人呐、啊、是有点害怕。 对，我还特别害怕，就一个人坐电梯的时候，那电梯就晃动， 哎， 或者是忽然发出什么声音。 这样的朋友，或许我觉得他，比如进到电梯之后，先找一找那个摄像头，然后摄像头感觉对方对面有一个人一样，会打一个招呼，会不会让自己的心情缓解一下呢？ 啊、 还是加重了？ 然后就说一个怪叔叔在通过监视器看到了这个人，然后就拍成一部电影。 哎呀，天哪！你要这样一说的话，还是不看为妙，就默默的在里边等着吧。然后这个风情的朋友叫说了，他说呢，惧怕跟陌生的人讲电话，连打10086都会觉得紧张。 我有一阵儿其实好像也有点这样， 哎， 那阵儿挺封闭的， 哦， 然后就出去，就不管去公共场所还是打这种客服电话， 嗯， 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不想开口， 你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给他打电话不是因为你要寻求他的帮助吗？ 啊、哦，对呀，然后就瞬间不知道从何说起，一肚子的委屈， 所以对着那边的客服就哭了，然后说你先别忙，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一会儿给你好评啊。 对， 嗯、来看看曹尼一说，每次要查成绩的时候啊都恐惧。 是呢，这个应该突然觉得我们都是同龄人啊，就是从我们那个时候是开始高考是电话查成绩。 嗯嗯嗯嗯嗯，而且报纸上有的时候会出答案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 是吧？ 对呀、啊、就一场接一场的噩梦啊。 是， 嗯，所以打电话查成绩或者是上网查分，这些对我相信学生朋友来说都是迷之恐惧吧。 对，我就这以前打电话，而且是用座机打电话的时候、 嗯、 就觉得他就是先跟你对一下准考证号，就是他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那种电子语音出来， 煎熬啊， 哎呀，特别的煎熬。哎，看来就从来没考得好过啊。抱着你好吗说、 嗯、 哎，我迷之恐惧这个账单， 哎， 每次一到还款日寝食难安。这都一样。 是啊， 嗯， 还有那个这就居然还有这种操作，说了也是深海恐惧症。 嗯， 这很多人都有。 是，就不敢看那种就是海底的图片哈。 对， 我该抱抱你了说毛毛虫，我就害怕那种软软的那种虫子， 软体动物蠕动的那种哈。 对对对对， 不能再说下去了。 多 哎呀，这位叫马甲线的朋友说了，社交恐惧症什么的简直了好吗？这辈子都怕呀。 嗯、我看还有不少朋友提到这种小虫子。 嗯， 长高了的提摩队长说蜘蛛啊，小的时候喜欢抓来玩，现在就特别的害怕 啊。 小的时候确实是天不怕地不怕、 啊、是还真的勇敢过呢哈。 嗯， 像我们就怂了一辈子。这位叫 cry 的朋友说了，就怕别人说某句话暗指的那个人是我，常常会把别人的话对号入座。 这有点太压力太大了、 嗯、 我都是那种听不出来的。 就别人其实是想 点你，但是怎么点都点不透。 为什么他还是这样呆若木鸡的看着我？ 啊，其实这样也好，就是心比较大嘛。你看他像他这个朋友，我觉得其实我有时候能够理解， 嗯， 就你总怕自己会伤害到别人，或者说别人在提醒你的时候，你自己听不出来 啊， 嗯， 或者说多想比别人多想一步啊。 但有时候真的，就这种叫什么思虑过度了，想的太多也没用。 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吧。 嗯， 这位朋友叫做狗妹爱吃豆沙包，说害怕带羽毛带尖嘴儿的，还特意加一儿化音。 嗯， 会飞的带毛的鸡鸭鹅。连孔雀都害怕，更别提麻雀了。走在学校里，一碰到鸟就吓得跟见了鬼一样。 哎， 别人看我都觉得我有点傻。 就是 怎么了？ 所有的飞禽他都恐惧。 是， 哎呀，身边幸好没有这样的朋友，要不然都不能一起去动物园了。 所以你还是喜欢这种小动物？ 对啊，就是没有像这朋友说的，就是说具体某一种类的。咱们可能怕的都是属于那种像小的小动物，像就是。这个软体动物就这类，惧怕这类，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哦，对嘛，你不可能害怕这种小鸟什么的。 嗯， 你别飞过来啊，我们家有猫啊，放猫抓你啊、 哎、 远一点。 忽然想到了这么多年养这只猫的原因了，给自己壮胆。是啊，其实今天呢说了这么多，大家好像聊的时候也没有那种听出有特别的就是恐惧到影响你的生活。 是 啊，其实还是说起来很开心的。 对， 也欢迎各位呢，如果是真的内心缺乏安全感的话，能够让自己强大起来，战胜你内心的那个小小的恐惧。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吧。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更多精彩内容。 拜拜， 明天见喽。 就当作这是一年的光阴蹉跎，我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一瞬间淹没在 北京时间9点整。